黑色忧郁，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，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、哦、心有灵犀练习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留相信，哎呀呀， 坚决，这是我的眼泪，我知道我不完美、哦、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，让我记得我是谁，灵魂。

到张惠妹，继续享受一下嗨歌的气氛。这是来自张惠妹，叫做 Chinese Girl。 最爱自己的沉溺。